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今晚咧系会一连串介绍俄国文坛嘅巨匠啊托尔斯泰嘅作品嘅。咁托尔斯泰系生于1821年，喺1910年病故，出身于名门贵族，系世袭嘅伯爵。佢喺1844年考入呢一个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咁一年之后咧系转读呢个法律系。但系喺佢作学嘅期间咧，有人认为佢系受法国启蒙思想嘅影响，对于当时俄国沙皇专制嘅制度咧系非常之不满。在1847年，他退学返回家乡，在自己的领土上面是进行改革，但是很可惜是以失败告终的。那从1851年开始，他是去到高加索的沙俄军队里面是任下级的军官，曾经参加1854到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那他当时在185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塞亚斯托波尔的故事》呢，就是自己在克里米亚战争里面的一些经历的真实的记录，亦都可以说是他在以后所写的巨著《战争与和平》里面的一个的真实的基础。在1857年和1860到1861年期间，托尔斯泰曾经两度去过欧洲来到旅行考察，根据第一次出访的印象呢，是写了第一篇的日记体小说，就是1857年的《留心》。在1861年第二次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托尔斯泰继续是以自己的方式尝试改革俄国的社会，同时对于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等的问题是开始了进行一连串的反思的。托尔斯泰在50年代开始文学的活动，他的短篇小说包括有1856年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篇小说就是1852到1862年10年间所写成的《哥萨克》。咁今晚我哋主要咧，其实系介绍佢喺1864到1869年间写成嘅长篇小说，大家都相当熟悉嘅《战争与和平》。咁呢一部小说可以话佢前期创作嘅一个总结嚟嘅。喺1873到1877年间咧，托尔斯泰经过咗12次嘅精心修改，系完成咗佢第二部可以话系有里程碑式嘅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佢取材于喺19世纪60年代嘅俄国现实生活，咁喺下个星期咧，我哋嘅嘉宾亦都系会同大家一齐欣赏呢一部巨著嘅。咁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咧，托尔斯泰为咗照顾自己嘅子女啦，咁就从1881年开始咧，系迁居到莫斯科，直至到1901年一场大病痊愈之后咧，先至翻返去原居地嘅。咁佢喺莫斯科生活嘅就系80到90年代啦，可以话系俄国社会一个风起云涌嘅时期。咁佢喺呢段时期嘅主要作品咧，系包括有1886年嘅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年嘅中篇小说《伊凡伊利奇之死》，同埋咧系喺1898到1899年间写成嘅长篇杰作《复活》嘅。喺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经过长期嘅思想反省咧，佢最后咧系决定摆脱贵族嘅生活，将自己嘅家产交俾太太，就离家出走。咁希望能够实现到佢系作为平民嘅呢一个咁嘅愿望。咁但系好可惜咧，系中途得到肺炎，10日之后就离开咗人世。托尔斯泰可以话系一个博大精深嘅文学家同埋思想家，咁呢个咧大家都系会同意嘅。咁今晚我哋咧将会喺佢前期嘅代表作啊《战争与和平》里边咧睇一睇佢写作嘅手法、艺术嘅成就同埋思想方面嘅深度。咁同我哋欣赏呢一部长篇巨著咧，咁当然系一位咧系好喜欢文学嘅非常之有耐性，同埋咧系好能够欣赏到托尔斯泰嘅一位朋友，咁系本地嘅作家邱世文先生。 即係世民啊，咁今晚嘅責任咧，你都相當重大嘅，就係話喺我哋而家香港嚇咁繁忙嘅生活裏邊咧，好多讀者咧都唔係話咁有咁多時間或者心情去睇一部長篇嘅巨著嘅。咁但係咧，如果要將一個欣賞托爾斯泰呢一部《戰爭與和平》嘅工作擺喺你手上咧，咁你一定係要好有說服力先得啊！希望引起讀者嘅興趣。咁其實我哋首先講一講托爾斯泰呢個巨大嘅名字啦，佢喺俄國嘅現代文學史上邊其實佔有一個乜嘢嘅席位咧？ 我諗托爾斯泰咧，又不但止喺俄國個現代文學佔宗師嘅代大師嗰個席位啦，亦都可以話得喺西方文學啦，甚至乎近代嘅東方嘅都受佢影響非常非常之大嘅，就可以話得係直情係文化巨人嚟。講起佢，直情個個都驚咗咁樣樣，可以話得嚇。就算佢有啲人比較佢好似個太陽咁，佢有任何不足啊或者不美嘅地方咧，好似太陽有太陽黑子咁嘅啫嚇，即係黑點咁樣樣嘅啫。思想界啊、哲學啊、文學啊、藝術啊，無不受即係托爾斯泰影響嘅，可以話得。咁佢同杜斯妥耶夫斯基可以話得係俄國現代文學嘅大宗師，可以話得係啊。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話，即係通常你個脾性係點樣樣咧？通常都會揀一係會揀杜斯妥耶夫斯基嗰個流派嘅，一個咧就會揀托爾斯泰嗰個流派嘅咁樣 嚇。咁我有興趣想知道啦，譬如話揀是但一個嚇，咁到底個所謂脾性啊、性格係點樣樣？可唔可以將嗰種典型簡單描述一下？譬如話中意托爾斯泰作品嘅讀者咧，其實佢有啲乜嘢嘅氣質咧？ 通常咧，托爾斯泰嘅作品同杜斯妥耶夫斯基嘅作品咧，唔同嘅地方就係、是，托爾斯泰嘅可以係好史詩式嘅，即係好似《戰爭與和平》嗰啲咁。譬如好似杜斯妥耶夫斯基嗰啲小説咧，好似我哋以前介紹過，通常都係好壓縮喺幾日嘅，好戲劇性嘅，又對話好多嘅。同埋係分析呢個人嘅靈魂心底底處嗰啲，尤其是係病態啊、變態啊、罪惡啊，或者係痛苦嗰方面嗰啲思想啊、經驗啊、感受啊咁樣。咁但係托爾斯泰嚟講咧，佢表面上睇好似冇呢啲問題嘅，佢描寫嗰啲人通通喺外在咁樣描寫嘅，而且你會見到佢通常都係，尤其是我哋可以喺《戰爭與和平》見到啦，好似史詩式咁樣係二三十年之間嘅事，係幾代人嘅故事咁樣樣嘅。佢似乎係將嗰啲人物係等咗喺歷史嘅洪流入邊咁樣樣，俾佢跟住呢個環境、歷史、時勢咁樣去成熟、去變、去發展自己咁樣，而咧佢將嗰個內心嘅描寫反而唔會好似杜斯妥耶夫斯基咁啊，引領我哋入去咁樣去分析佢啊咁樣，而係令我哋睇到生活嗰個重要。呢一點咧係可以話得，或者我哋容後我哋可以講到咧，就同托爾斯泰嗰個本人嗰個信仰，即係對人生嗰個信仰係好分唔開嘅。我認為佢嘅寫作手法。 咁我諗呢，如果進行呢個具體嘅分析同埋欣賞，當然你不開佢嘅作品具體咁嚟到睇可唔可以好簡單講一講呢一個下即係咁長篇嘅戰爭與和平嘅故事大概嘅發生嘅背景呀同埋主要嘅人物呀咁。 好啊，《戰爭與和平》呢個咧，我就係個個都知係一本好即係長篇巨著嚟㗎啦。其實咧，本來就喺托爾斯泰嚟講，佢個原本嘅構思係應該仲長㗎。如果照睇翻佢嘅創作日記，佢應該係分一個三部曲㗎。照睇以前嚇，咁咧就係講幾代人啊，同埋俄國嗰個尤其是由呢個拿破崙即係稱帝之後，想席捲呢個歐洲、雄霸歐洲啊，甚至乎征服埋呢個俄國啊咁樣樣呢段嘅歷史開始嘅，咁然後一路寫到去呢個1860年代解放農奴啊，呢個俄國嘅呢個，但係後來托爾斯泰咧就將佢即係濃縮咗做係可以話得係由1805年開始咧就寫到1820年代咁啊作結嘅，就可以話得係十二月黨人革命啊，對唔住，嗰個結束嘅咁樣樣。咁呢個故事咧，其實就係以一個俄國，尤其是上流社會啦、貴族嗰個圈子啦，即係環繞喺呢個莫斯科同彼得斯堡嗰啲貴族人，尤其是幾家重要嘅人嘅歷史咧，可以話都係同埋佢哋嘅生活嘅現實寫照，由1812年。拿破崙東征啊，打到入去莫斯科咁樣啊，由佢侵略莫斯科，而後來因為受到頑強嗰個抵抗啦，受到俄國嘅焦土族抗戰嗰個策略打敗咗，而落荒而逃，可以話得係啲人物點樣捲入呢個歷史嘅漩渦咧嚇，而喺佢哋追逐生命嗰個意義同埋自己個人嗰個快樂 嗰個思想同埋嗰個生命捲入呢個歷史呢度。作為一個時代背景，係講出每一個人。戰爭與和平可以話得係唔係話環繞住一兩個主角嘅，係好多個主角，可以話得係一系列嘅人嘅嚇，定係點樣捲入呢個歷史嘅洪流入邊嘅。 嗱，咁既然你頭先提到咧，呢個係一個所謂史詩式嘅長篇嘅巨著，中間牽涉到幾個家族，其實都係橫跨咗一啲年代啦。咁其實通常欣賞一個史詩式嘅作品咧，據你嚟認為應該可以用邊幾個角度嚟到去留心？ 譬如嚟講，《戰爭與和平》入邊嘅主要人物咧，你會見到係通常環繞喺呢個安德里呢個貴族啊，呢個皇孫公子啦，叫做安德里啦。就另外一個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呢個皮索何夫啦，即係我哋叫佢做皮爾啦，即係 Pierre 啦，即係法文佢用咗個法文名咁樣。咁呢個當然係《戰爭與和平》可以話咧係中心人物啦，因為佢青年嘅時期生活係好荒誕啊、荒唐啊咁樣，因為就娶咗一個好年青貌美嘅貴族嘅太太咁樣啦。個關係純粹係肉欲嘅，而家庭嘅幸福非常之不幸嘅，可以話得係即係冇完全。咁佢太太係成日同人哋調情啊，同啲上流社會鬼混啊咁樣，佢自己又好唔開心。咁呢個皮爾後來經過一連串嘅波折咧，就譬如佢又去參加啲迷信嗰啲神秘主義嗰啲會啦嚇，又四圍流浪，有時又以為要做啲好事，但做啲好事又得唔到好嘅後果。即係其實係托爾斯泰本人自己嘅寫照嘅，可以話得係啊。咁後來經過慢慢佢偶然間撞到一個青年少女，佢發現娜塔莎啦嚇，即係佢覺得佢係充滿咗生命嘅活力，同埋可以俾到佢精神上嘅愛情嘅需要，佢去追逐佢，而追逐佢之中咧，佢要淨化自己嘅內心咧，佢反而覺得自己找尋到啲人生入邊有啲意義同目標咁樣。但係好不幸，後來佢即係捲入咗呢個戰爭嘅漩渦，拿破崙攻到莫斯科，佢就毅然想去暗殺呢個拿破崙啦嚇，咁當然就失敗，而根本拿破崙都對佢行刺自己嘅舉動懵然不知啦嚇。咁後來佢又被俘虜啦，同啲賤民一齊啊，咁同啲普通嗰啲俄國嘅低下啲農民一齊啊，做咗階下囚。而佢係跟呢班階下囚咧，呢班農民咧，反而學到俄國嗰個民粹入邊嗰個愛嗰個泥土同埋愛嗰個生活嗰種意義咁樣樣啦。咁所以《戰爭與和平》後來咧以咁樣作結嘅，即係戰爭。歷史所謂嗰啲堂皇冠冕嗰啲大將軍啊、皇帝啊、野心家、政治家，究竟佢哋係咪喺度寫緊歷史咧？托爾斯泰喺《戰爭與和平》當然唔係話好似寫教條、寫教科書咁樣，但係我哋可以睇到佢隱伏喺佢個字裏行間入邊嗰個藝術信息咧，可以話得係佢係好相信咧呢個世界嘅歷史係由無分高下貴賤，一草一木寫成嘅，可以話得係啊！即係佢可以話得係，佢係否決以前嘅歷史嗰種所謂嗰種以達官貴人啊、名將啊嚟寫嗰種歷史。其實托爾斯泰本人喺某一個層面嚟講，好歷史決定論嘅，但係佢亦都相信個人係有嗰個自由同意志去揾自己嗰個生命嘅意義。 刚才邱世文先生同我哋介绍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喺1864到1869年写成嘅一个长篇嘅巨著啊，《战争与和平》里面嘅一啲嘅内容嘅分析。嗱，咁你头先提到邱世文，你话咧就系、是、托尔斯泰好擅长喺一个所谓众生嘅层面嚟到去写呢一部咁嘅历史。咁可以话咧，佢系从所谓日常嘅生活里面嚟到开始，同埋大多数人民对喺呢一个咁嘅国度里面嘅体验作为一个中心。咁我哋睇到俄国文学史，我哋往往分析作品的时候都离不开他们在现实主义手法上面的创造和在典型人物上面的处理的。那托尔斯泰在这一方面，特别在这个巨著里面，有什么地方是超出于他同期的一些作家的呢？ 我个人来讲，我非常之喜欢托尔斯泰的，虽然我也都同时喜欢杜斯托耶夫斯基。那托尔斯泰的伟大的地方，我觉得他根本直情、可以说是有啲作家就係咁樣嘅，佢根本天生似乎好似天賦咗一種對人對生命啊，無分大小嘅幾卑微嘅生命都好，一草一木甚至一隻狗，有人話托爾斯泰入邊嘅作品咧，連一隻狗都喺佢嘅筆下都躍然之上嘅，即係有咗自己個獨立嘅生命嘅。咁、我覺得呢點係嘅，《戰爭與和平》雖然話長達過千頁啦嚇，有啲版本你睇起上嚟一啲都唔會悶嘅，因為托爾斯泰直情，當佢寫某一樣嘢嘅時候，佢好似直情入咗嗰樣嘢咁樣樣，能夠令你感覺到嗰樣嘢嘅生命嘅咁樣嚇。咁或者我咁樣講好抽象嘅，譬如話我哋舉幾個實例嚟講，故事開始嘅時候幾個主角啦嚇，安德烈啊，呢個皮爾啊，納塔莎啊，呢班人仲係好後生嘅當時，或者係呢個納塔莎嘅細佬盧斯托夫啦嚇，呢班青年，佢哋個個都係喺生命嚟講比較幼稚嘅階段啦，好年青，好多夢想，好多理想或者夢想啦，譬如好似安德烈咁樣樣咧，就佢可以佢好早年就結咗婚，而開始對家庭嘅生活啊，黑板一般嗰啲生活比較開始厭係啦，厭倦咗啦，咁就開始好似我哋睇《紅與黑》咁樣樣咧，就有個主角咧好仰慕啲英雄軍隊嗰啲咁嘅生活啊，諗住可以去嗰度揾到呢個意義啦，可以有活動啊，同呢個世界嘅歷史，尤其是同歐洲有呢、這個大家可以發生呢個關係啦，係嘛，即係可以大家有個摩擦啦。咁樣就佢反而去咗呢啲咁嘅軍隊同埋英雄朝廷上面嗰啲咁嘅地方嗰啲嗰度去揾佢個生命嘅意義。但係後來一出到去打仗嗰陣時，佢睇到個現實呢，原來戰爭係咁殘酷同埋咁唔光彩嘅。殘酷唔緊要，有啲人好鍾意殘酷嘅，睇到意義。但係佢睇到唔光彩嘅一面，人呢係後生嗰陣時唔怕死，當佢一路一路大嗰陣時，佢知道死係冇意義嘅，如果個人冇信仰係咪唔喺宗教有信仰，死就係死，而死得好唔光彩，好冇意義，寂寂無名嘅。呢一剎那仲見到佢係活生生，本來喺莫斯科大家好開心啊，開舞會啊，貴族啊，即係兩俠仲係紅粉飛飛嘅青年，下一剎那就已經有個子彈窿喺個頭嗰度死咗啦，一粒聲都冇，而冇人知，冇人去記載佢哋呢班人嘅生命。咁呢、這個其實呢個安德烈咧，本人亦都係俾個炮彈打中附近咧，就自己都重傷咗嘅，重傷咗瞓喺度。當佢瞓喺度嗰陣時，佢喺度反省：究竟我係咩嘢咧？我去邊度咧？我生命意義生係咩嘢咧？走咗嚟呢度做咩嘢咧？佢一路喺度反省，而四周圍一路喺度打仗。呢一場呢一幕咧，無論係拍成電影同埋喺個小説入邊咧，係當非常之脍炙人口噶。 咁雖然呢部小説係喺1864到1869年寫成啦，但我哋都聽你剛才嘅分析咧，都感染到有一種非常之現代嘅，即係現代人嘅一種對生活嘅一啲嘅疑問啊。可唔可以話其實托爾斯泰佢嘅文學成就之所以咁高，亦都係會有人睇到佢有一種所謂預言式，甚至話係感受到即將來臨嘅一種所謂現代世界、現代人嗰種割離，同埋對生命嘅一連串嘅問號咧。 可以直情咁樣講啦嚇。尤其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咧，就好多後來同佢齊名嘅作家受佢影響非常非常之大嘅，甚至乎有啲所謂存在主義作家咧，亦都喺嗰度睇到有啲信息嘅，就係、是最大嘅就係、是、譬如話理性嘅不足啦，即、就、係、是、以理性嚟生活嘅不足啦，同埋嗰個人嗰、那個。 靈魂的價值的重要性，無論是宗教又好，或者一種非理性的種對生命的種熱愛的種咁嘅重要啦嚇。譬如話呢啲咁嘅主題，我哋喺呢個戰爭與和平入邊咧，係好明確睇到嘅。譬如呢個皮爾一生喺度揾找尋佢嘅意義。譬如你用理性或者用呢個行動，可唔可以揾到咧？即係譬如話有啲人揾以行動嚟忘記自己嘅，即係參加軍隊啦、或者去打獵啦咁樣嚇，去忘記咗呢個生活嘅嘢。但係你可唔可以一生都喺度用咁樣逃避開生存生活嗰個現實？最後尾嗰個死，最終究個死。我哋睇到托爾斯泰稍後時期，佢曾經寫過一個呢個伊凡 伊里奇之 死嗰度，佢直情係就係講呢個主題啦，係嘛？ 咁、 但係喺戰爭與和平都有㗎，我哋可以睇得到。當呢個安德烈翻喺戰場嗰度喺度諗呢啲咁嘅問題，後來當然佢大難不死啦，第一次啊，咁就翻嚟，佢個太太啱啱係難產死咗嘅，咁而佢面對住嗰個太太嗰個難產嗰、那個。嗰、那個屍體啦，最後一面都見唔到佢嗰個內心嘅交戰同埋嗰個痛苦啊，亦都係描寫得相當之好 嘅嚇。我哋睇到咧，近代嘅俄國文學咧，好多時都會係揭示社會嘅黑暗。咁但係托爾斯泰咧喺《戰爭與和平》裏邊咧，佢亦都係較多嘅筆畫咧係描寫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一啲所謂普遍性嘅人生課題，譬如話死亡啊、離別啊呢啲咁樣嘅嘢。咁佢嘅出身咧，亦都係同好多其他俄國作家唔同咧，就係、是。佢係貴族啦嚇，一路都係承擲住呢一個離唔開一種好悠遊嘅生活。咁到底佢對於呢啲所謂普遍性嘅課題咧，或者我哋唔會期望佢係提供一啲所謂好社會性、好革命性嘅出路，但係佢有冇提供一啲嘅所謂方向，或者佢曾經尋索過嘅一啲經驗俾我哋？ 我諗喺《戰爭與和平》入邊咧，托爾斯泰仲未有一套好完善嘅，即係可以話都係話解決你正話問嘅一連串嘅問題。但係似乎藝術作品當然唔係話鼓吹任何一套嘅理論啊，或者係答案啊。但係我哋可以喺嗰個作品嗰度睇得到咧，就似乎喺《戰爭與和平》呢個時候咧，托爾斯泰已經醖釀咗佢後來即係譬如話鼓吹反璞歸真啊，同泥土有接觸啊，同現實生活尤其是。微細嗰個層面啦嚇，緊握住現實，尤其是啲勞動勞力有關嘅啲譬如話種田啊、務實方面嘅生活上嗰啲事務咧，能夠投入以即至誠嗰個方式去做熱愛生命咁樣，唔好問點解啊，即係投入去，似乎就係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嘅信息啊。 咁你自己又點樣去理解佢提供嘅呢一種方案，就係、是、所謂反璞歸真嚇，歸於泥土，腳踏實地去生活，而唔問一啲冇辦法回答嘅問題。咁你點樣理解佢依一連串嘅呢一種咁樣嘅提議咧？因為譬如一般嘅讀者咧，我哋都未必太過明白啊。呢一樣嘢點會係一個出路？ 我諗呢個同杜斯妥夫斯基基本佢大家都係同年代嘅人咧，佢哋係面對同樣嘅嘢，等於佢哋即係好似中國咁樣面對西化同現代化。好多人都係鼓吹好多，譬如國粹派咧，佢就認為係傳統應該係翻於儒家嗰個學説啦，係咪仁義道德啊咁樣？咁譬如喺呢個俄國當時嚟講，托爾斯泰同埋杜斯妥夫斯基都係面對緊西化嘅問題、理性嘅問題啊，即係佢哋係咪足以解決俄國嗰、那個當時嗰個社會現實嘅問題咧？啊，白孔千瘡當時啊，農奴制度又啱崩潰啊，青黃不接。咁樣，因為有當時好多西化派啊、空談理論派啊，你知啦，有啲嘅社會急進派、虛無主義派乜嘢都有。咁托爾斯泰一次同杜斯妥夫斯基有少少唔同，佢就係比較，畢竟都係貴族啊，佢比較即係高高在上咁樣啊。咁佢始終認為俄國係有個神聖嘅傳統啊，咁樣啊，認為所有俄國百姓，正如喺戰爭與和平，乜嘢嘢打敗拿破崙呢？唔係正規嗰個沙皇嘅軍隊，而係所有嘅人民。熱愛呢個神聖俄國嘅傳統啊、宗教啊，憑佢哋嘅頑強嘅鬥志意志咧，打敗咗呢個拿破崙啊！拿破崙可以象徵咗西方啊、科技啊、理性方面嘅嘢啦嚇。咁所以我覺得托爾斯泰有佢嗰、那個歷史嗰個宏觀嗰個智慧喺度嘅，我認為。 咁我相信咧，呢一个嘅作品啊，《爭與和平》咧，只能够代表话佢前期创作嘅一种精华或者成果啦。咁后期嘅托尔斯泰自然亦都有佢不断嘅发展同埋一啲结论啦。咁下一个礼拜咧，我哋就会请邱世文先生咧，同我哋睇一睇佢1873到1877年间所写成嘅一个第二部嘅长篇巨著啊，就系《安娜·卡列尼娜》，睇一睇佢后来嗰个嘅文学成就同埋变化系点样样嘅。今晚唔该晒邱世文。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